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年的10月17号，加拿大在经过了多年的争论探讨之后，终于宣布消遣类大麻合法化正式生效。然而近几天来，中国驻加拿大多地的使领馆提示在家的中国公民要慎对合法化这一说法，应该说用规管化更为的合理，同时也提示广大在家的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避免接触大麻等毒品。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邀请在加拿大的媒体人来为大家就这一法律以及背后的深刻含义做出解读。好，欢迎您随我一块儿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今年的10月17号，加拿大正式宣布实施消遣类大麻合法化，此举在国际社会引发了高度关注。这标志着加拿大成为继乌拉圭之后全球第二个实行该类合法化的国家。然而，在合法化的标题背后，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对此做出了详尽的限制规定。连日来，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向在加拿大的广大中国公民做出了郑重提示，不要片面地理解所谓的合法化，应该用规管化的提法更为贴切，呼吁避免接触或使用大麻，避免携带大麻乘坐国际航班等等。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七天传媒主席尹玲女士，请他来解读加拿大消遣类大麻合法化出台的背景，以及为何要慎待这一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想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层面上是为了保持税收，桌面下的大麻其实也很严重，交易也很严重，但是政府收不到税。第二呢，哪些人使用了大麻你并不知道，那么如果大麻呢，就是说公开的在管制的情况下呢，合法的流通和使用，政府第一收到税收，第二能够追踪有哪些人买了大麻，使用了大麻。出台这个规定之前呢，也规定了学校、医院，就是有许多的很具体的公共场所旁边是不允许设立大麻屋的。能够设立的呢，基本上也是一些稍微偏的地方，或者说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社区，我用了不太好相对的来说哈，这种情况下呢，并不一定表明你可以携带大麻在任何地方旅行或者是公开使用，它仍然有很具体的规定，上飞机、甚至上许多东西，公交系统都不允许携带，甚至超过30克就作为非法的携带，甚至还有被捕的危险。 在大麻合法化法律生效之后，中国驻加拿大多地的使领馆都向在加拿大的广大中国公民做出了郑重的提示，解释相关的法律意涵，说明法律风险。使馆提示在加拿大的广大中国公民，在大麻合法化的标题之后，其实是加拿大各级政府对大麻从种植、持有、贩卖到运输更加细分严格的监管。 在加拿大这个多元社会里边呢，有很多各种各样奇葩的规定。中国人呢始终对大麻或者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记忆犹新，驻加拿大的使领馆呢这样提醒大家呢，也是对侨民也好，华人华侨也好呢一个保护。因为在我们不详细了解这种规定的情况下，如果觉得说大麻现在合法化了，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可能就会不慎的违反了法律。所以使领馆出台这个政策呢，就是要提醒华人华侨，虽然 管控了，或者说合法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但是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违法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慎重对待，尤其是在一个居住国，一个这样一个国家，要谨慎的对待自己华人华侨的身份，万一有什么不合规的地方，有可能会面临着被地解出境、被捕甚至坐牢的风险。 此外，加拿大也是中国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这一法律的出台也令不少中国家长开始担忧，大麻合法化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轻易的就接触到大麻呢？尹玲说， 第一是要警惕孩子的每个月的账上是不是有多的钱，第二多的钱支出，第二呢要和孩子保持一种常态的联系，其实这也是一个不管是合法化之前还是合法化之后，都是一个常态的，父母要对自己的孩子这个保持沟通，保持一种常态沟通的一种方法，并不是说因为大麻合法化了我要多的跟孩子沟通，其实在任何情况下孩子和父母保持一种常态的沟通都是必要的，出国留学来都是一种很必要的方法。 好，感谢加拿大七天传媒总编尹玲女士就加拿大通过消遣类大麻合法化给我们所做的解读，同时也再次提示大家，连日来中国驻加拿大多地使领馆已经发出致领馆中国公民的信，郑重提示领区内广大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为了保障身心健康，应该继续避免接触或使用大麻。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年是首次举行，它也是全球第一个以展示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消息公布之后呢，立刻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和各方的热烈响应，甚至几度出现过展位一位难求的情况。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进口额占了全球份额的1/10，已经连续9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二大进口国。未来15年，中国预计将会进口24万亿美元的商品。依托本次进口博览会，中国正努力让开放的成果惠及中国企业以及人民，惠及世界各国企业和人民。那如果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说起进口产品，您一定不会陌生了。比起过去遥不可及或者是昂贵的一些价格呢，如今进口商品已经完全充实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本次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呢，特意设了一个主宾国席位，那么今年呢共确定了12个主宾国，其中有一个国家呢多少让我们感到有那么一些陌生，但其实又很熟悉，因为中国早已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国。它盛产小麦、水稻，也以生产体育用品为骄傲。来自该国的足球已经连续2届成为世界杯比赛用球。这就是中国人口里的巴铁、巴基斯坦。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您能不能说出几件来自于巴基斯坦的商品呢？可能有时候一些成衣、服装、体育用品，比如足球，产自巴基斯坦。那么还有什么来自巴基斯坦呢？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商品是什么？在本次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他们又雄心勃勃，想把什么卖到中国来呢？好，一块来了解一下。 这里是巴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的萨古达地区，这里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是巴基斯坦最佳的柑橘种植地。作为巴基斯坦年出口量排名第一的水果，在今年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柑橘将会作为巴基斯坦优质产品的代表前往中国参展。 沙希德是该地区一个柑橘种植园的负责人，除了自家的240亩柑橘园，在收获季期间，他家还负责收购周边地区果农送来的新鲜柑橘。收集来的柑橘经过分类、抛光、打磨等处理后，再统一运至港口，经海运出口。 这家工厂的柑橘出口量能够占到全巴基斯坦的10/10左右，在繁忙的收获季里面，一天的时间，这家工厂就能够分装 10个集装箱的柑橘来分别出口到俄罗斯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那么从2014年开始，这家工厂每一季里面都会挑选最优质的柑橘来分装成4到5个集装箱来销往中国。 巴基斯坦每年的柑橘收获季是12月到次年的2月，因此目前果园里的柑橘只有3到4成开始变色，还没有成熟。虽然不能带着新鲜收获的柑橘前往中国，但沙希德希望通过样品、产品资料的介绍结识更多合作伙伴。此次将有7个来自不同水果蔬菜种植领域的巴基斯坦企业代表来到中国，产品包括南部沙漠地区的枣、芒果，东部旁遮普省的柑橘等。为此他们还打出了自己的口号，对此次参展信心满满。 We are participating with the slogan of Pakistan, the Asia's fruit basket. So we are taking all that during this next week. We are trying to put together that basket which we can take it to China and showcase to the Chinese.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美国，跟您聊聊女性拳击这个话题。说起女子拳击呢，历史上追溯最早的是1720年在伦敦的一次体育比赛上，当时女子拳击手首次出现。不过那时候的比赛呢，允许用胳膊肘，甚至可以抓，用膝盖来顶，都被允许，跟今日的拳击还是有较大的区别。直到2012年奥运会的时候，女子拳击呢才被重新规范，正式进入了奥运会。眼下为什么有很多女性钟情于拳击呢？它不光是一种力量练习，还是对身体肌肉的一种非常好的塑形。像国内的一些著名影星刘涛、杨幂、迪丽巴热，据说自己呢都是拳击爱好者。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塑身强体、不枯燥还有对抗性的很酷的运动。当人们能够打出流畅有力的组合拳的时候，那种自信爆棚的感觉会使拳击者欲罢不能。也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多地出现了不少的女子拳击训练馆，我们就去其中一家看一看。 您现在看到的是纽约哈莱姆区的一家拳击练习馆，与其他的拳击练习馆不同的是，这个练习馆是专为女性设计的。创始人李斯·斯科特在担任了多年拳击教练后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非常喜欢拳击运动，于是今年早些时候，他创办了纽约第一家女子拳击世界。女子拳击世界对所有女性开放，既有经验丰富的拳击爱好者，也有从没打过拳击的新手，他们将通过不同的练习，学会适当的拳击防身技巧和方法。对很多人来说，拳击的吸引力不仅来自他们对场地感到舒适，还来自拳击所带来的对身体和精神的益处。 It's empowering. It just makes me feel stronger and better, and I'm happier all the time. I'm more relaxed. It's a really great way to, at the end of the day, release any of your frustrations, anger, any of your anger against the world. Women's growing interest in throwing a few punches as a way to get fit is helping spur a boxing boom here in the US and is packing some weight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long with it.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称，仅去年一年，美国拳击练习馆的收入就增长了4%，预计到2022年，拳击练习馆产业价值将达到10亿美元。而在美国纽约，精品拳击馆正在蓬勃发展，也受到更多女性的欢迎。 Our female clientele make up 66% of our clientele. It just comes down to accessibility and wanting it to be, you know, approachable and available to the masses. 目前在纽约，大部分拳击练习馆的收费标准在每节课30美元，约合208元人民币。市场研究机构预计，随着更多拳击练习馆的发展，市场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饱和。但至少就目前而言，有了更多女性拳手的参与，这个行业还能够继续大展身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 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伦敦。人们都说在大都市中呢，步行者是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他们要不停地和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呢进行躲避和闪让。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人们放心步行的问题呢？如果动不动就把街区拦起来变成步行街的话，也有些不太符合实际。而英国伦敦呢，便在空中步道，也就是空中人行道上想了不少办法。好，一块儿去看一看。 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伦敦的重建，当时的英国人有一个改变伦敦核心区域的想法，他们希望可以建造一系列纵横交错、贯穿整个伦敦、工人们行走的空中步道，但这从未真正实现。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修建完成，主要集中在伦敦巴比肯庄园附近。之后，天空步道的构想几乎被搁置。如今，伦敦强广场项目希望能延续伦敦的天空步道，这是一个新的商业景观项目，它包括两座办公大楼以及四周广阔的公共空间、一系列的公共绿地和用来连接巴比肯庄园与伦敦墙重新设计的高架人行道。 The pedestrian bridges were most noticeable here in the city of London, which is the historic financial district. At one stage around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plan was to build a network of walkways here that stretched for almost 50 kilometers. 据项目设计师介绍，伦敦墙广场项目有一半的地方致力于打造公共空间，80万平方英尺，约合7万平方米的空间，将为伦敦创造一个新地标。同时，新的设计将削弱车道的主导地位，并优先考虑行人和自行车道。这一项目也得到了伦敦交通局的支持。同时，伦敦交通局与市场办公室也将预计投入22亿英镑来改善人们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条件。 As the streets become more polluted, as they become more congested, being able to recede from that and find places of sanctuary.Is very important. As you can hear in the background, the road is incredibly noisy, but within this space there are gardens at raised levels, so we are seeing a lot of interest in elevated platforms. 明年晚些时候，环绕伦敦墙广场的空中步道将与欧洲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耗资190亿美元的横贯城铁相连通。伦敦墙广场项目负责人表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有效连接是人行道获得进一步成功的关键。这座城市的标志性人行道预计将以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重新回归。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纽约总部在2015年曾经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午餐会，他们邀请了一些地区政要共聚午餐，然而午餐提供给他们的居然是用厨余垃圾做成的午餐，也就是一些被人们认为完全可以废弃的食材呢做成午餐，想不到吃起来却格外的美味，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胃口。比如用本来该扔掉的蔬菜做的蔬菜汁儿，再比如用打算喂动物的粉质玉米制作的薯条等等。用废弃材料制成午餐，邀请这些世界政要们来品尝，是为了凸显眼下全球惊人的粮食浪费现象。那么3年多过去了，根据联合国的数字，目前全球呢仍大约有28%的农业用地生产的粮食都被丢掉或是浪费，每年造成的损失等于是3亿吨的碳排放。如果粮食浪费是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它会是继中国和美国之后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的报道，为您揭示全球出现的惊人的粮食浪费现象。 这是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工作日的夜晚，地点是坐落于唐人街的一个叫做 Midnight 的餐厅。这是一家提供沙拉、汤和三明治的休闲咖啡馆和快餐厅。 看看桌上摆放的时下流行的蔬菜，如羽衣甘蓝、海带面条和嘎啦菜花等菜肴，令人垂涎欲滴的饮料，以及传统手工啤酒和冷煮咖啡，你就知道这是一家洋溢着青春、乐观、健康气息和社会良知的餐馆。在过去几年当中，这类餐馆在曼哈顿开了许多家。现在是晚上10点， Midnight's 的厨房已经供应了当天的最后一餐。这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夜晚，闪亮的不锈钢餐台上准备了大量的食物，用来提供给堂吃和外卖的顾客。或许不足为奇，在整整一天满足了纽约饥饿的食客之后，一些食物不可避免的会被丢弃。当最后一批顾客离开时，餐厅经理丹卡兹告诉记者，餐台上没有提供给顾客的食物将送给一些脆弱的、需要得到帮助的纽约人。 We have our roasted chicken thighs here. This is going to be our roasted cauliflower. We have a couscous with raisins. 餐台上准备提供给顾客，但却剩下来的食物有烤鸡大腿、烤花椰菜、葡萄干、西兰花和甘蓝菜。以前我们鼓励让员工将食物带回家，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它扔掉。这是非常不幸的。作为一家餐馆，扔掉食物是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我们做的食物质量都非常高，明明知道外面有人吃不饱肚子，我们却要将这些食物扔掉，想起来就让人难过。现在事情变得简单了，我们把这些食物交给反思食物组织处理就可以了。每天打烊时，反思食物组织的人会来到餐馆，将剩下的食物放进超大的容器当中带走，我们也省得操心如何处理这些食物了。 Aren't able to eat that are hungry, and we're here throwing out food because we don't have a means to get those people that food. 反思食物组织每天从6家餐馆和3个农场领取食物，这种食物转化为纽约一些生活困难的居民每周2700顿饭。厨师马特·约茨维克在去年10月建立了这一称为反思食物的组织。记者在曼哈顿东区联合国总部的代表餐厅同他见面。约茨维克告诉记者，纽约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圣斯蒂芬森外联中心是接受反思食物组织馈赠的一个合作伙伴。 Actually, one of the best days of my career was I got a call on a Thursday from St. Stephen's Outreach. 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天是在一个周四，我接到了圣斯蒂芬中心的电话，他们说正在举行一个大的聚会，而我们送给他们的食物非常好吃。这些食物实际上是我们从一个慈善活动中领取的。我很高兴我们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美好的时刻。 We got all this amazing stuff, so we were able to just like totally style out St. Stephen's Outreach and create this beautiful thing for them. 约茨维克热衷于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但他说这不一定是他所在行业的许多人乐意做的一件事情。 Do I think that the average restaurateur has? 一般的普通餐馆老板有这个想法吗？没有，我认为普通餐馆的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他们能够赚钱，先把房租付掉，然后还要考虑支付员工的工资。开餐馆不是一件容易事，我感觉花时间捐献食物来帮助解决饥饿问题，对于大多数餐馆老板来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他们有太多的其他压力需要去应对。这正是我们创建反思食物组织的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帮助这些餐馆来考虑他们没有精力去思考的问题。 将餐馆里被用过的食物转化为供另外一些人的用餐，是全球减少食物浪费努力的一部分。当未吃完的食物被从餐桌上拿到后厨时，当食物因储存不当而变质时，浪费也会发生。浪费食物还意味着丢弃烹饪的一些副产品，例如剥离的蔬菜外皮。其实这些副产品可以用于堆肥，甚至可以用作烹饪的原料。该组织希望激励世界各地的个人、公司和政府采取行动，在2030年之前减少并消除饥饿。人居署官员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在接受联合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讨论了食物浪费造成的恶果，也谈到了他认为变革能够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乐观态度。 It's actually disturbing given the poverty that exists in the world and also given the cost that most of the governments at the city level, municipal level have to absorb to get rid of that waste and indirectly taxpayers. 人们可能认为纽约、波士顿和费城这些大城市不存在饥饿问题，浪费食物可能也不那么严重。但从今天研讨会上的发言来说，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我们认为，人们通过审视更可持续和对地球危害更小的经济和行为模式，并就此采取行动，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目前存在的浪费和饥饿现象。 55% and by I think we're looking at a 60% mark by 2030. So th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concentrated dense areas is increased. So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waste issue. 好，听完了来自联合国的报道，今天的环球三十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最优质的节目资源，最酷炫的营销策略，最专业的策划团队。11月2日，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荐会，18位主持大咖亲力演绎广播魅力，6大特色推荐板块，让你一睹广播新形态，玩转广播新营销。11月2日下午1点半，一直播北京广播网同步视频直播，敬请期待。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西北的安徽选手西百峰拿以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